了嫦娥应回通灵腰，弄玉低垂点凤箫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误，两下里错喜红丝是惹祸的根苗啊，想过这暮时的姻缘，今夜说什么金玉连天，再也提不。我看林妹妹文成珠玉缤纷落，张佩国笔走龙蛇纹气好，我为他四大还龙，不怒意他为我欲言又止般寒娇，我为他心事儿全凭，是怕怎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泡，这如今天随人愿，今期尽呐，往日的相思已淡抛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真情性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而已跳啊，那狂风就卷起波涛啊，去吧，子

响，书信错写奉献，吕布见书心好恼， 来花团。这夜静更深，因何他相见？你与何人有勾连？今天不说真情话，我管教你一命丧黄泉。貂蝉们听，忙回道：老爷心情低眠，贱妾无命，我不敢出内侍，岂能与人有勾连？这几日见老爷下朝，愁眉可展，你是因何故？坐不宁，寝不安，珠泪洒胸，前您是所谓的哪一般？老王云头前走，这个貂蝉随在后边，来到庭前落下座，王云撩袍跪在地平川，貂蝉一见吓了一跳，尊老爷快请起呀，见请王丹。王司徒站起身来把话讲，刚刚这貂蝉把话言，白飞白貂蝉，你来的是大汉锦绣江山，非是我这几日愁眉可展，朝中董卓与风险，他父子在朝中上欺天子，下压何朝的文武官，我把你名许与不成婚配，但与董卓结凤鸾，舍剑春枪全在你，不叫他父子结仇怨，他父子中难的连环计，与不死董卓说这有何难。貂蝉闻听讲头点，老王允手拿着貂蝉就出了花园，这一回王允巧定变幻计，到后来谢官小宴，那女共戏貂蝉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。那么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由京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。 Oh.